第75集， 于总事权多于爱财，钱对于他来说不重要。我看过不了多久，外放锻炼结束，履历丰满之后，他还得回到体制里。 傅云宪抬手一指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，说：“ 论风骨气运，远不及于总。” 邢明看了那幅画一眼，点头表示同意，笑道：“ 那傅律师呢？事权还是爱财？” 傅云宪喝了口酒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 我喜欢钱，也好美人，这点跟于总一样。” 两人就蒋振兴的案子做了深入交流。邢明连做2期法律相关的节目，不觉那些条条框框冰冷枯燥，反而对律界那些恩怨相当感兴趣。他想，早晚得再做一期节目，撕开这些体面的衣冠。一旁的傅玉志按捺不住了，可能是他真的酒量不济，也可能是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几杯黄汤下肚，他就装疯卖傻地坐到了邢明身边，非要让邢明把明珠台的美女实习生们叫出来陪着。邢明扭头，脸色平静地看着傅云宪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甚至有些过于客气地问：“ 我替傅律管教管教弟弟，如何？” 随意。 傅云宪一眼也不看傅玉志，叼了支烟进嘴里，自己掏打火机点燃。得到傅云宪的允许，邢明拿起酒杯，抬手就把红酒泼在了傅玉志的脸上。一杯红酒兜头泼下，价格不菲的衬衣也跟着遭了殃。傅玉志愣了不过一秒，突然大笑，伸手去拽邢明的手腕，说：“ 很好，再来。” 傅玉志的反应出乎意料，这下反倒换作邢明微愣。傅云宪只好出声呵斥：“ 老二，够了。” 大概是真醉了，傅玉志平时对自家大哥顶礼膜拜，言听计从，眼下却不肯罢休。他紧握邢明的手腕不放，仿佛他就是那些美女实习生，还将他的手拽至自己眼前，跟狗似的嗅个不止，做出意犹未尽的陶醉姿态。许苏在明珠台录过几期《原来是你》，往来的次数多了，对邢明的印象大为改观。平心而论，邢明的样貌连同他身上那股特别的劲儿，都是他挺欣赏的，觉得此人挺拔英俊，清冷正直，还隐约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此刻许苏吃得半饱，总算舍得撂下碗筷，把注意力投在了一桌佳肴之外。他来回瞥着眼睛，忽而看傅玉志疯疯癫癫，忽而看邢明避犹不及，真是有趣。傅玉志已经开始表白了，满嘴妄言绮语，听也听不真切，手被牢牢握住，挣脱不得，酒都泼了，又不能跟以前一样一言不合就照人脸上摔酒瓶子。邢明脸上的笑容敛了些，眉头拧了起来，扭头看着傅云宪，那眼神里头的内容不少，许苏大约能看明白，此趟邢主播名为请罪，实则倒是为了怪罪来的。傅云宪终于沉了脸，起身走过去，步子沉重坚实，两道微蹙的眉压着一双阴鸷的眼睛，他一抬手就揪住了傅玉志的衣领，揪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一张脸逼迫在弟弟眼前，傅云宪冷声道：“ 我说了够了。” 军威难测，傅云宪冷脸时极具震撼力，别说傅玉志不敢违逆兄长的意思，就连许苏也怵。傅玉志松了拉扯邢明的手，整个人像泥一样瘫在椅子上，沉默片刻，他突然嘿嘿傻笑，喃喃重复：“ 你说的够了，够了。”“ 扶你老板去弄干净。” 这是今晚傅云宪第一次跟许苏说话，许苏诚惶诚恐地点点头，他看得出来傅云宪已经相当不耐烦了。傅玉志身材高大，清醒时是一副男模一家，风流倜傥，最后就显得沉重而笨拙， 他几乎把全身的重量都卸在了许苏肩上。许苏摇摇晃晃，边走边磕碰，好不容易才把人架进了卫生间。门刚关上，傅玉志就自己把脸往水池前一凑，翻江倒海地吐了起来。许苏不记得傅玉志酒量差成这样，他想帮忙又帮不上，只能站在一边。眼珠倒是转得飞快，试图回忆起造成对方此刻痛苦的真正原因。 不应该啊，最近算得上一件大事的也就只有刚刚结束的万源案。庭审的过程很顺利，姚觉民与裴雪认罪认罚，判后检察院也没有抗诉，倒是庭上有个小插曲。傅玉志数度单方面挑衅唐一川，但唐一川稳如磐石，尽显大将之风。这点摩擦在刑辩律师与检察官之间很常见啊，反正没到被法警架出庭审现场的地步，也就徒增笑谈而已。 许苏正胡乱琢磨着，却见吐过之后的傅玉志稍稍清醒一些，用冷水拍了把脸，掏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。可能是这醉鬼一不留神按下了扩音键，许苏能够听见电话被人接听起来，但那人没有发出声音。 我好好的民商律师不干，来趟刑辩这浑水，你难道不知道原因吗？ 傅玉志情绪濒临失控，扶着水池才不至于摔倒，冲手机嚷： 刑辩律师个个穷得跟鬼一样，看公检法脸色我忍，被当事人挑剔我也忍，甚至你一句话就送我去看守所里蹲着我都忍了。 傅玉芝一口气说了许多，虽然略显语无伦次，但许苏听得出这些话里句句都是不满，都是委屈，都是控诉。 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当初说走就走？你说是我哥的意思，我哥又不是中央政法委书记，你管他屁的意思啊？我误了你十年，就是石头都该捂热了吧？我今天就想听你一句实话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电话那头始终没有人声，良久，许苏听见电话被挂断了。当忙音传来，傅玉志摔了手机，然后蹲在地上大哭，嘴里念着一个名字，唐一川。许苏认识傅玉志差不多六七年，但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个相当肤浅的层面。这个男人虽然英俊，性子却很浮夸，既聪明又懒散。他绯闻一身，故事一堆，但能拿上台面讲的寥寥无几，几乎全是野史，是艳史。直到这个被撕心裂肺的哭声占满的夜晚，这个男人的形象突然清晰起来。许苏安静地待在一边，任傅玉志一个人蹲在地上大哭，哭完了劲儿也泄了，他将傅玉志扶出卫生间，扶靠在厅里的沙发上，把人照料妥当。许苏走向餐厅，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傅玉志不知是假寐还是真睡，反正就那么合着眼睛，可能一觉睡醒就会忘记今夜的糗事，又是纵横情场的一条好汉。